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美满。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Welcome，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周末愉快啦，各位朋友们，今天是什么日子口呢？没错，今天就是七夕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浪漫佳节。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而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们来去分享一下这每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一个特别策划了，一共四个小时的音乐作品，可以说呢每个小时您都不能够错过啊。那么首先第一个小时刚刚的开场歌曲来自于 King Dig 我们的一首 Love and Pride， 来告诉我们一下，爱它就应该是爱本身， Love is love， 没有任何的区分，什么样的爱都是爱了。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准备了很多特别值得去玩味的一些个英文单曲，那么不止呢是在我们今天节目第一小时来去准备用音乐投入到爱恋当中，而第二个小时节目里边也要跟朋友们去分享那些个关于啊这些个对唱英文歌曲的对唱， 让我们相遇在一起的经典作品。当然了，也不妨会有像是男男对唱、男女对唱、女女对唱，没有关系，只要是对唱的，其中就一定会有音乐去传递的这份爱恋所在。九零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各位周末愉快，七夕快乐！来听今天第二首歌曲，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Jason Donovan。Rhythm of the Rain， 雨中节奏，雨中旋律，会唱吗？可以跟唱一下喽。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Care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Rain, please tell me now, does that seem fair for her to steal my heart away when she don't care? I can't love another when my heart's somewhere far awayCare about has gone away, look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when she left that day, along with her she took my hear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must go the other way, and my dream will carry me onward, though my heart would surely stay. Oh, my heart would surely stay. 两首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单曲，带给了我们一点点在雨中的栖息的小忧伤，对吗？ Rhythm of the Rain 以及来自于 Matthew Lane 的一首 Breath 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呢，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您所应该了解到的关于这种音乐的爱恋是怎样能够构筑在一起的，能够让我们行走天下之余，还能够让我们通过音乐把彼此连接在一起。Then silence， 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七夕特选单曲。第一个小时，节奏驾到正在直播。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t's not about tomorrow, forget about today. Doesn't matter anyway. You've turned pain to sorrow. I think we'll lie.Babe, we miss you. I can't undo what's been done. The game is over. And silence. So you say your last goodbye and leave the world behind and pray you never let them down. But when you look up to sky, the angels

say that's the way it ought to be. 这首经典单曲很多人都应该是刻在心里了吧，对不对？来自于 Michael Bolton 带给我们的 When a man loved a woman， 当一个人爱上另外一个人，这样两个人的关系才能够更加融洽，对不对？因为爱而存在嘛，对不对？很多人呢会说，哎呀，这个七夕很像我们只能够做一些个无接触的秀恩爱的方法，对不对？有些时候呢在异地无接触呢比较的容易，但是如何能够在疫情防控常态之下依然能够表达爱意，同时还要保证无接触呢，点歌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听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这些歌曲，同时把它能够送给你爱的人的话，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留言告诉我们吧。来自于 Leonard Cohen 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In my secret life. That I miss you so much. There's no one insane. And we're still making love. In my secret life. In my secret life.I smile when I'm angry, I cheat and I lie, I do what I have to do to get by, but I know what is wrong. Morning, my

Here comes the beats。 12:34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们的七夕特别策划。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既然是七夕，所以说应该首先愿天下所有等待都不被辜负，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了。各位好，我是 Mr. 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节目里边要跟朋友们分享出来这么多爱意满满的好歌，那同时呢，也少不了来自于听友们的一些个留言。我们的网友无双，那他也真的会说一直听了我们节目好多年了，说一直想要听到自己的从电台点播的歌曲，而且今天就是自己的生日，所以说呢，这个愿望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呢？就不如在今天，既是七夕又是你的生日，我们来为你去达成一丝期待，好不好？愿你能够七夕快乐，生日快乐。当然同时他还留了一大段话，他说我想点一首爱情的歌曲适合七夕来听，又遭遇到了自己的生日。是遭遇吗？不是的哈。点歌要送给另外一个坚强努力的自己，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冲破黑暗，带着光环奔向更加美好的人生。笨猪宝宝加油，也祝愿所有的情侣们，所有的爱人们珍惜所有属于自己的光环。哇，说的还是挺到位的哈。而且呢，我就很好奇说你自己要继续冲破黑暗是几个意思，带着光环又是什么样的光环呢？我觉得咱不妨把所有的期待和所有的问号都放在音乐当中去呈现好了。那么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无双，他的点播来自于 Beyonce 那首 Halo， 一起来听了，非常经典的单曲。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想点歌吗？赶紧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 Those walls I built, well, baby, they're tumbling down. And they didn't even put up a fight. They didn't even make the sound. I found a way to let you in, but I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Stand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halo, I got my angel now. It's like I've been awakened. Every rule I had you breaking. It's the risk.Taken. I ain't never gonna shut you out.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Baby, I can feel your halo. Pray it won't fade to your halo.I can feel your head Relev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to you.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I should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You're the one who set it up. Now you're the one to make it stop. I'm the one who's feeling du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 the way you're kissing, the feeling so strong, we're lasting for so long. That's why you go the way I know. You will never satisfy, no matter how I try. Now you wanna say goodbye to me. Love is one big illusion. As you try to forget, 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 the way you're kissing, the feeling so strong, we're lasting for so long. But I'm not the man your heart is missing. That's why you go the way I do. Yes, I do. MLTR 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一首单曲 That's Why 能够让很多人唱的时候觉得掩面而泣，是吗？在一起听世间万物告诉你相爱的道理吧。为什么要在一起呢？就好像磁铁被相互吸引，拼图会互补，因为我们在同一个频率 FM 974，因为紧紧相连，无论贫穷富有，无论健康疾病，我们彼此扶持，互相信任陪伴，一起相守，慢慢到老。 Take that. How deep is your love? 送给我们同样在今天过生日的这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毁灭吧小恶魔。人在墨尔本，要打疫苗了是不是？所以说赶紧打好疫苗，构筑全民免疫屏障。农历生日就是今天，祝你生日快乐。 To my bare soul, you're the light in my deepest darkest night, and I'll save you when I fall. When I you fall, may not think that I care for you, when you know down inside that I really do,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Time to join us, Rhythm X 节奏驾到。 still believe in summer days. The seasons always change, and life will find a way. I'll be your harvester of light, and send it out tonight, so we can start again.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This is my winter song. December never felt so long. 'Cause you're not where you belong. Inside my arms, this is my winter song to you. The storm is coming soon, it rolls in from the sea. My love, a beacon in the night, my words will be a light to carry you to m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Is love alive? 有一种经典叫做怎么听也听不够，有一种爱意叫做在冬天回想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个旅行段落。我们的网友燕传师也说好好听啊，让我们回想起了当时去到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黄石国家公园的雪山路上。 Winter Song 嘛，对不对？继续来听这样一首单曲 Home 家，来自于 Michael Bublé， 来结束我们本小时的内容。而稍后的一小时内容呢，我们会跟朋友们分享那些个合体唱给你听的对唱单曲，每一首都是那么的经典和精彩，根本不能够错过。在七夕当天，我们要对节奏说一声，是爱恋让你我相遇。 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ir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 got to go home. Let me go home.Just too far from where you are. I wanna come home. And I feel just like I'm living.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非常非常难得的一首单曲，可能很多朋友们根本没有听到过一首歌曲，而且这样一首歌曲呢，这两位合作的歌手们也太厉害了，是不是？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跟 Michael Jackson 当年的早期的合作作品 Say Say Say， 向全世界来说出你的爱吧。13点04分，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倾情送上我们的全球音乐作品。那今天呢，既然是七夕，所以呢必须要带来各种各样的对唱内容咯，所以 Come up next， 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Pink 和 Nate Rosses 带给我们的一首合作作品，合体演唱Just give me the reason.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 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 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 enough. Hank， 他的声音呢特别有识别度，尤其呢最近来讲，他也是带着女儿一块儿呢进行音乐创作哈，跟以前呢感觉虽然说音质没有变化，但情感却加深了太多太多。那继续来感受一下来自于 Ever the Wind 和 Shane Corger 带给我们的一首 Let Me Go， 放手吧，放手吧。13:09，在爱意当中，你可能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情绪。 Used to mean something, but now it means nothing. The echoes are gone in the hall, but I still remember the pain of December. Oh, there isn't one thing left you could say. I'm sorry it's too late. I'm breaking free from these memories. Gotta let it go, just let it go. 这首歌呢来自于 Ever the Wind 跟 Shay Coger Let Me Go， 让我突然间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段话。就是一位已经结婚了40多年的老夫妇，妻子呢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这会儿老丈夫对她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你不要忘记我，忘记自己也不要紧，只要不要忘记我是个好人。一辈子就是这样的简简单单，但是平凡又伟大。你能满足我对爱情的很多美好憧憬，很开心，很幸运遇到你，一个在祖国的边陲用生命守卫边疆，一个在彩云之南用青春守护着人民，跨越千山万水，他们将爱情铭刻在海拔5200米的喀拉昆仑山上。这一位是武警战士，而另外一位是一名人民警察。这一男一女两个人天各一方，但是爱情却能够把再长的路连在一起。Got it. 来自 Sludge 的一首单曲 Featuring Adam Levine 合作对唱，音乐让我们相遇。 so different than before, but still the person I adore. Frozen with fear, I'm out of love, but I'll take it from the past. All out of words, 'cause I'm sure it'll never last. Ooh. And I've been saving these last words for one last miracle, but now I'm not sure if I can save you if you don't let me. You just get me like I've never been gotten before.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的爱情故事，总觉得这些故事靠谱吗？编的吧，并没有啊。我们再来跟朋友们说几条爱情故事。有这样的一段对话，叫做他在哪儿，家就在哪儿。这是一对，我们先说他们是坚守了5年的异地恋，跨越了1400多公里。女生呢，应聘消防文员，只为和新婚的丈夫成为战友。But when 你听的没有错，这真的是真正的爱情故事啊！来自 Norah Jones 和 Billy Joe Armstrong 带给我们的一首合唱单曲《Long Time Ago》。 Yes, when I leave, I'll be a long time gone. You're gonna be sad. You're gonna be weeping. You're gonna be blue and all alone. You regret the day. Tell me, would you really cry for me? baby, don't lie to me. If I didn't have anything, I wanna know, would you stick around?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all today,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 If I showed you my flaws, if I couldn't be strong,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 Tell me, would you want me? Tell me, would you call me? If you knew I wasn't ballin', cause I need, I gotta lose, always by my side. Tell me, do you need me? Tell me, do you love me? Yeah. Or is you just tryna play me? Cause I need, I gotta do, hold me down for life. If I got locked away and we lost it all today,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 If I showed you my flaws, if I couldn't be strong, tell me honestly,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the same? 至于 R City 跟 Adam Levine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Locked Away， 很多人都会唱了。那么今天呢，在这里跟朋友们再来分享那些个七夕节的一些个小故事。你在一天，我陪你一天。这段话呢，其实这么的简单，但却出自于一位妻子因脑梗而造成了偏瘫，住进了康复医院，而年迈的丈夫每天靠着这个助行器啊，往返家和医院当中。他也说，你在一天我就陪你一天，这就是他爱的承诺。 Fool Me Too 来自于 Night Roses featuring Emily High Nine， 一起来听了节奏驾到。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看看你朋友们一些个非常经典的悠扬的唯美的对唱单曲，让节奏连接你我。 My silence makes you scream. All those yells and all those cries get drowned out by all your lies. How hard you try to not say goodbye when it's time for you to be alone. Oh, now I'm doing just fine. Stop wasting your time trying and trying to fool me to fall in love again. So you're still so blind. Keep wasting your time trying and trying to fool me to fall in love again. Hey, hey, hey, hey, hey, to fool me to fall in love again. But then I let you in, close my eyes and you went off with him. And I don't know who taught you how to act, but you ain't gotta behave like that. Now I'm gone and it burns your heart, and you'll say anything to make it stop. But all those yells and all those cries get drowned out by all your lies. How hard you try to not say goodbye when it's time for you to be alone. Just fine. Stop wasting your time trying and trying to fool me to fall in love again. Somehow you're still so blind. Keep wasting your time trying and trying to fool me to fall in love again. Hey, hey, hey, hey, hey, fool me to fall inTo feel like love, and you can't go on, and you can't go on. Is it just too much, and it holds you high? But does it break you down? And does it turn you out? Well, does it turn you out? All my love's left in that ocean of everything that I become.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Make you fall in love. 耳边的单曲叫做 True Believer， 来自于 Chris Martin 和已故的电音大师级人物 Avicii 带给我们的合作作品了。13:34，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直播，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这一连四个小时只为你带节奏喽。So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欢迎大家。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要放送的单曲呢，无论它是快是慢哈，都能够给我们体验到这样的一种在七夕节当天，我们能够用音乐和节奏带给自己这样的一种相遇的爱恋。所以呢，今天我们本小时的作品都是两两合体的作品了。有一些是音乐人跟这个制作人之间的合体，有一些呢是男女的对唱，也有更多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来去想象一下。这些音乐适不适合你在初次见到某人的时候啊，作为这个背景音乐，你的 BGM 马上上线哈。OK， 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音乐 True Believer。谁说第一次见面就不能够听电音呢？对不对？很多人我相信，第一次见面可能是在 club 当中，那怎么旁边就不会是电音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呀？13:35啊，欢迎朋友们热情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想要今天在七夕节的当天对他说些什么话，你可以马上把留言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对，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喜欢对他在今天这个时刻讲一些什么内容，我们也会配下面的单曲送给他的哟。OK， 同时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当中直接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获得我们的主播的二维码加好友进入听友群咯。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单曲，而这样的一首单曲可以说是非常大气的感觉，而且呢也是来自于这个可以说是迪士尼小魔女哈，这样一个音乐人吧算是。当然同时呢他也还演唱了电影《灰姑娘》当中的主题曲 Strong， 他的名字叫做 Sona Rella， 他今天为我们来演唱了《荣耀》全球主题曲 Go Beyond， 来让我们去超越一下未来，去感受一下科技和音乐是怎么结合的，是不是用来作为这个给对方的礼物特别的合适呢？无论是科技礼物也好，还是一份音乐礼物也好，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起来听这首 Go Beyond Honor 全球主题曲，来自于 Sona Rell。 I've come so far away from home, there's no way I'm turning back now, my destination is unknown, so I keep pushing, never slow down, a big blue sky, a pocket of dreams, a head full of hopes, possibilities, I'm taking a chance to reach for the stars, if I fall, then I'll get back.Build a future, keep moving forward, go beyond what they call impossible. If I fall, then I'll get back up, try again, come back stronger. No, maybe you can stop me now. Let's keep chasing the sun, do what can be done. 着，让我们奔向未来，在未来找寻到自己内心的爱恋。爱情就好像具有魔力的一样， That's magic。 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要跟朋友们分享关于爱情那些节奏，能够让我们相遇的那些好歌曲。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微信公众号里边也可以来跟我去咨询一下正在播出的歌曲的名字是什么，可以把你的要求发送过来，你想要对对方说的话留言也可以发送过来。继续来听这首单曲 Tank Eva， 来自于 Rosie Crane featuring Adam Levine。 Tell me where it hurts and I'll fix it like that。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An optimist, sun was shining. I'm positive. Then I heard you was talking trash. I thought a mystery. Hold me back, I'm about to spaz. Yeah, I'm about 4 or 5 seconds from wilding, and we got 3 more days till Friday. I'm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by Monday.Somebody would drive. Ooh, that's all I want.

继续来自于 Zed 和我们的 Ryan Tedder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Lost at Sea、啊、在海边能够迷失自己吗？当然可以了，因为在海边的时候可以分为白天跟夜间，白天的话在海边淌淌水，对吧，看看这海浪和拍起来那样的一种白白的泡沫跟水花，迷失了自己的。而在晚上的时候呢，躺在沙滩上面仰望星空，知道自己的渺小跟宇宙的广大，这时候又迷失了自己、所以迷失呢是在爱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必经的一段经历了，也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在七夕当天不会迷失自己咯。来听来自于 Black Eyed Peas 和 Sweeties 以及 Lele Pons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它的名字呢挺有意思啊，叫做 Hit It，这是他们的一首全新单曲，全新合作。各位七夕快乐，下个小时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些个欧美流行音乐当中的电子的大串烧的 mash up， 来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当中的感情故事咯。Baby, let's do it again. One more time, let's do it again. Let's get it, baby, till you satisfied. Do it like the night won't end. Baby, baby, let's go one more time. Replay and rewind. Love me till I'm satisfied. Love you till you're satisfied. Dámelo. Dámelo. Dámelo. Hit it. When I call him, he come in my pennies.When he coming, I arch it up, I ain't running. He leave it in the night. Found on Z and Z, my other name. I'm dubbing. I tell him I want my cousin. He said that he want my cousin. Oh, oh, what do I do? Boy, you gotta bounce. Better go and get your shoes. I think he on the way. I need a shower, clean my room. Promise I'll let you know when you can. Love you till you're satisfied. It get hard to juggle them. So we'd be swerving these pounds. You be loving them. Ugh, so much saliva. Got a gooch full of suds. I'ma put a bubble bath in your elephant trunk. I hit it 2 times.3 times, 4 times. Baby, let's do it again. One more time, let's do it again. Let's get it, baby, till you satisfied. Do it like the night won't end. Baby, baby, let's go one more time, ayy. Replay and rewind, ayy. Love me till I'm satisfied. Love you till you're satisfied.Every day, all the time, Valentine's. Get away, escapade, one and dash.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cause I'm all about it. Got me talking about. I'm on a double up. Give my girl a double dose, double up. Yup, my chick's on a bubble bush. That's why I stay on a cuddle up. She love it when I rub it and touch it. Squeeze it, please it, and crush it. Smash it, fantastic. That's why she's asking.Babe, you're on my mind, on my mind. That's the way it go when I get it, baby. When I do my mind, that's the way it go when I get it one time. I hit it 2 times, 3 times, 4 times. Baby, let's do it again. One more time, let's do it again. Let's get it, baby, till you satisfied. Do it like the night won't end. Baby, baby, let's go one more time. Satisfied. Here comes the beat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相约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让我们相约七夕吧。 以下是广告时间。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You're my right girl, but the time was wrong. I know you know it's been way too long. Oh, did we ever really close the door? Close the door. Forget everything that I said before. Said before. Girl, where you been? Girl, where you been?I know we lost touch, somewhere between. Where about us and where about me? Oh, do you think we can try again? Try again. Oh, do you think we can try again? Try again. And when you gave up on me, I know that I said, go ahead and leave. Oh, do you think we can try again? Try again. Oh, do you think we can try again? 来自于 Dallas Gay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Try It Again featuring Love 六公主哈，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正式开始了，要跟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些个带有电子音乐味道的歌曲当中能够传递的感情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咯。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赶紧说一下，想要了解我们本小时的歌曲列表的话呢，可以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然后呢我就可以知道了。哎，你想要啊，你想的话我就给你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想的话你就说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诚挚的听着我们的节目，但是你还是一定要说你想要啊。没错吧，赶紧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我会给您回复过去一下我们本小时的电音列表了。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各位七夕节愉快。 单曲就是来自于 Manic featuring Mario Fitchett 带给我们的这首作品，叫做 Everywhere， 来自于 Wasteland Remix 的版本了。那么稍后您将会听到另外的一首作品，来自于 Aliso 和 Telflo 他们的合作了，叫做 Heroes We Could Be。 而且这个版本呢很有意思哈，是来自于 Hara Cafe 和 Hara Sofa 以及 Skida 带给我们的全能的混音版本，而还会有来自于 Magic 乐团他们的那首非常经典的单曲 Rude Z 的混音版本，以及来自于 Nicky Romeo 这一位大师和荷兰的电子音乐双人组合 Vistone 他们的一个二度创作，再有来自于 When We Are Wild 他们的加持声音 Vocal Let Me Feel Original Mix Editio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进入第三个小时， Here Comes the Beat。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Turn it on louder, loud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We go undercover, wait out the sun. Got a secret side in plain sight. Where the streets are empty, that's where we run. Everyday people do everyday things, but I can't be one of them. I know you hear me now. We are a different kind. We can do anything. We could could be hero. Wow, 这样一首单曲，太多人觉得能够马上激发一下自己的情绪了，对不对？来自于 Alisa featuring Tell Flow 的 Heroes, We Could Be。啊，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边听着这样的音乐，同时可以能够看得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听友群发来了照片，告诉我们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了。像是我们的网友 Rene 也说，目前在上海虹桥机场拍着飞机很快乐的样子，面前的一架来自于南航的空客 A350 的墨镜侠，马上就觉得要飞上天际了，是不是？听这样的音乐特别适合朋友们能够在七夕节当天准备一下晚上要做一下什么样的小准备，对不对？是吃一顿好的，还是带另外一半去看一场电影，还是如何如何，要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安排起来才行了。那更像是我们的网友 Henry 也翻出来了很多年前自己曾经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的一些个老照片了，棒棒的啊，来自于 Magic Road，来自于 Zet 他的全能 Remix 的版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 Here comes the beats. All the way to you, knocked on your door with heart in my head, to ask you a question, cause I know that you're an old fashioned man. Yeah, can I have your daughter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Say yes, say yes.'Cause I need to know. You say I'll never get your blessing till the day I die. Tough luck, my friend, but the answer is no. S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Don't you know I'm human too? Why you gotta be so rude? I'm gonna marry you anyway James Top Brand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If only time could disappear, we would be this way until the end. Yeah, 'cause the speed of sound can hit when we were missed. It's out of heart and soul, we don't exist. No, we don't exist. So let me see, let me feel, let me breathe you without a sound. It's the only thing I'm waking up for now, up for now. Let me see, let me feel, let me breathe without a sound. It's the only thing I'm waking up for now, up for now. Hey Beijing, it's Nicky Romero. You'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Nicky Romeo 和我们的 Vice Town， 他们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叫做 Let Me Feel。Vocal 呢来自于 When We Are Wild， 一个 original 的一个原版哈。电子音乐舞曲的 Mash Up， 我们的串烧内容继续进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钟为您带来。那当然了，同时也是邀请大家来马上去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因为我们的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呢也更加的丰富，包括像是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等频道，让朋友们可以一次听得很过瘾呢。还有更多的是节目的聊天室，也是同时开放，您可以选择一下你最感兴趣的话题，跟主持人一起来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送和推荐。我们也将为您推送你最喜爱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包括有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品等你拿走。14分了，那么我们稍后呢还有另外一首单曲的时间，要跟朋友们在半点广告之前为您带来哈。我们将会听到来自于 Dua Lipa 非常厉害的 Pajie 带给我们的那首 Don't Start Now， 而且呢很多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整个人的这种气场啊是被收紧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整个时候我们会用上我们叫做什么胸腹联合式呼吸法，对，让我们整个的腹壁站定，然后呢气沉丹田，然后腰部找到一种打开成扇形的感觉，这个时候你的气息是最稳定、最可靠、最有力量的了。 So, 我们继续来听来自于 Dua Lipa 的一首 Don't Start Now， 来去给我们半点之前的音乐作品更加加满能量才行。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电子音乐当中的情感故事，我们一首歌一首歌的去书写它吧。 Don't Start Now 来咯。 Thinking about the way I was, did the heartbreak change me? Maybe, but look at where I ended up. I'm all good already, so moved on, it's scary. I'm not where you left me at all. So, if you don't wanna see me dancing with somebody, don't show up, don't come out,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Walk away, you know how,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Aren't you the guy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the word goodbye, though it took some time to survive you? I'm better off. 94.5 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 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午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4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 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来自于 Haim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 Now I'm In It， 这样一首作品呢也是能够在全英奖和格莱美当中都获得了不错表现的一首作品，而且呢在他们的现场表演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于 Haim 他们乐队的一个实力所在，他们整个的编曲包括编舞包括色彩的搭配可以说天衣无缝。而下段时间来继续让我们把爱意把情感故事用电子音乐的舞曲串烧穿搭起来吧，来自于 Charlie XCX Fancy， 来自于 Davin and Apshi 带给我们的一首 Remix 的版本。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进行当中， Here comes the beats。 Can't you taste this love? Remember my name out to blow. Trash the hotel, let's get drunk on the mini bar. Make the phone call, feel so good, get it what I want. Yeah, keep me on, turn it up. Chances are swinging, we don't give a fuck. Film star, get off the lugs. Classic expensive, you don't get the touch. Ow! First things first, kinda really. Just let that whole world feel it. Let it feel it. way to race it. Champagne spilling, you should taste that. Truth is, and my flow retarded, and she did departed. Swagger, I'm stupid. I can shop in no department and get my money on time. If ain't got money, decline. That's where I'm in there. There's so much that I get that line and rewind. So get my money on time. If ain't got money, decline. I just can't worry about no haters. Gotta stay on my grind. Now tell me who that? They do that. Put that paper over all. I thought you knew that. I'll be the IGGY. Put my name involved. I've been working. I'm up in here with some change to throw. I'm so fancy. You already know. I'm in the fast lane. From LA to Tokyo. I'm so fancy. Can't you taste this girl? Remember my name, about to blow. Trash the hotel, let's get drunk on the mini bar. Make the phone call, feel so good, getting what I want. Yeah, keep on turning it up. Chandelier swinging, we don't give a fuck. Film star, get on the luck. Feel so good, getting what I want. First things first, I'm a really. Just let the whole world feel it. Let 'em feel it. 14:37，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七夕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利用音乐进行表白。我刚刚呢看到了很多听友们已经发送过来自己的这个表白的内容哈、啊，什么跟你聊天不算目的，被你喜欢才是。我的妈呀！哎，这个算是梗吗？还算什么情况哈、啊？还有呢，像是我们的网友，有人也在说，想让你吃醋，又怕你祝我幸福，几个意思这是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们是不是都看到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评论都学坏了，是不是？还有我觉得这个写的挺好的哈，这个留言，那次车窗起雾写的是你的名字，这挺有意境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定是个冬天，在夏天的话有点困难，对不对？那就把这样的一个做法留到几个月后的天冷了以后再说吧。还有呢，我们的网友这个栗子小熊他也说呢，这个情话都是学来的，但爱你是真的。哎，这个句话这个简简单单哈，但是呢这其中能够表示的爱意还是满满当当的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摸摸啊，这网友摸摸他说，不好说喜欢，只是看见你会乱，哎呦，心脏这小鹿乱跳哈，对不对？小鹿乱撞的感觉。不行了，我觉得这些情话哈，就是再说的话要齁了，咱得要赶紧看一看天气的情况啊。然后呢，我们来分析分析今天下午，包括今天晚上，您应该怎么准备一下您的这样一个七夕的浪漫之行。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注意啊，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咱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夜间还是有雷阵雨的啊。而到明天白天呢，雷阵雨会更为明显，局部地区雨量较大。请朋友们出门一定要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外出呢要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那么也是受这个阴天下雨的影响，今天咱们北京的气温有所回落，天儿虽然没有那么的闷热，但是呢连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请各位啊一定要记得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等地质灾害比较隐患严重的区域游玩和露营，要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呀。今天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而在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当然了，也要来关注一下天气的预警啊。那么目前来讲，像是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大兴、昌平、平谷、怀柔、门头沟、密云和延庆都已经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朋友们也应该注意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的一个更新咯。继续来听歌啊，今天我们的节奏可以说是满满当当的哈啊，跟朋友们一下把节奏赶紧带起来才行。就今天晚上要怎么玩一下呢？啊，我觉得可能朋友们会说，也许在家就是平平安安的，就是最美好的七夕了吧。 all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Megan Trainor 带给我们的一首单曲，很多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 All About The Bass， 来自于 DJ Free For Bootleg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的一个全能的混音 Long Black Window 黑色的窗户，一起来听来自于 Justy Prime Remix Club Edition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4:47，我们要再来做一下预告喽。我们一会儿呢会进入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整点的时间哈。整点之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另外两段的电音舞曲的混音和我们进行的一个原创的混音作品。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讲，一会儿我们会听到来自于 DJ Nigels 带给我们的一个 mixtape， 来自于 Launch Town。那他也是一位来自于葡萄牙的 DJ， 很小时候他就已经展露了对于电子音乐的热爱，所以今天呢，他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我们来去展现一下 Nigels 他带给我们的一段现场的混音作品合集，为您送上。而另外一段内容呢，我们也是特别为大家精选了，可以说啊，在七夕当天特别特别值得去聆听的一段，我们来自于华语乐坛当中的炙手可热的一个乐团，他们的名字叫做 FIR 菲尔乐团，他们的《钻石之心》这样一张专辑里边的五首好歌曲的纯享伴奏版，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独家的原创混音，希望你可以来喜欢了。所以来锁定一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稍后我们会给您带来我们两段不同风格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作品。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相关的歌单的话呢，可以通过公众号关注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来告诉我，然后我会给您手动回复一下本时段的歌曲列表啦，不要着急哦，一个一个回，一定会轮到你的。而稍后一个小时的音乐可以说是中西药结合疗效好，没有药了啊，就是中西的音乐结合啊，能够给到我们七夕的时间里边更加完美的一种听感，钻石之心呢、啊，对不对？钻石的四 C 能够让我们反映出来对于爱意的四重标准，对不对 ？Carat, clarity, cut, and color， 颜色、切工、净度以及克拉数，这四个缺了谁都不行。继续来听歌曲，来自于 Julian Jordan 带给我们的一首作品，叫做 Angels Featuring Demons， 一起来听啊，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一会儿见了各位。 Everything seems so far away, distance between us.

15:03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节目的第四个小时的直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当中，我们这四个小时一连给您到不同以往的听感。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第四小时的开场部分来自于 DJ Needles 带给我们的一段 mixtape，来自于他曾经在一个 lounge 的现场进行的一个现场的放的音乐的一个打碟的过程的一个记录。所以今天我们在七夕的现场，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之下，去该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对对方说出那三个字呢？对不对？该用什么样的理由发给你一个情书呢？用音乐作为一种搭配是非常适合的了。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那到底今天晚上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自己跟另外你爱的他多一种的生活的不同以往的味道和调剂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了。您可以把一些您的想法啊，可以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一下您的七夕小安排。而在稍后呢，我们的半个小时当中，我们也会听到来自于 DJ Nigel 他的作品。而在后半小时里边呢，我们也要为您带来特别新鲜出炉的我们来自于飞儿乐团他们的精彩的五首歌曲的纯享版伴奏，我们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节目主播我进行的一个原创的混音内容，希望你可以来喜欢。 Here comes the beats。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15:14，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葡萄牙的一位 DJ 叫做 Nijos， 他呢可以说在很小时候就展露了一下对于电子音乐的热爱。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就直接搬家到了澳门，从此之后呢，也被音乐深深吸引着，他就开始了一个 DJ 的职业生涯。那到了2012年时候呢，两年之后，他就在澳门已经组织并参与了很多的活动，并且也曾经在不少的 club 当中进行过演出，而且呢，这个表演也是大获成功，包括呢像是 Hard Rock Hotel， 还有像是 Club Berlin 等等的这些个 club 当中都会有他的身影曾经出现过。而在2014年的时候呢 ，Nijos 他也有幸呢和国际的知名的荷兰电子音乐组合 DJ Quintino， 他们在澳门最大的 club 当中进行携手的演出同台喽。而且呢，用他自己的话讲说，我喜欢用音乐传递他们的激情和爱。正所谓跟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 slogan 是一样的，音乐更动心嘛，音乐有爱更动心。因此呢，因为音乐的存在，他也爱上了更多和朋友们交流音乐，去共享音乐这样的一种道路。那因此呢，他也用他的音乐，把台上台下的各种的演职人员和观众们所征服了。到现在来讲，他也曾经在我们的北京啊进行过演出。那今天我们所播出的这样一段的混音带呢，就是来自于 Nijos 他自己呢曾经在唐啊这样的一个 lounge 当中的演出。我们来去欣赏一下那过往的 DJ 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味道吧。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来告诉我们你对于今天的音乐的一些小想法，包括今天晚上你会跟你的另外一半做什么样的一些个七夕小安排啊？可以来跟我们朋友们共享一下啊。当然了，在这里还要提醒朋友们一下了，今天呢是周六，又适逢七夕佳节，所以说去到各种各样的商业场所呀、娱乐场所呀，同时呢也要注意几点。第一呢，我觉得是有必要一定要做好一下咱们的疫情的防控工作，该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不要扎堆，不要聚集，不要去聚餐。另外一点呢，如果去到了一些商业场所，也一定记得啊，这个最好是搭乘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停车场压力的确还是会比较大的。朋友们，另外呢，第三点也要注意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动更新了。有些人也在这里跟我们的公众号里边啊，再回复一些内容，想要歌单啊，是的。那么在我们本小时的音乐里边呢，它是一个原创的音乐作品，它是没有歌单的。但是呢，其余的三个小时内容，我们的歌单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按照您的需求回复给您第一小时、第二小时或者是第三小时所对应的歌曲列表。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让我知道你想要，然后呢我就马上给您手动回复过去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播放的歌曲的音乐列表，希望您可以来喜欢。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21:25，还有4分钟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当中啊。半点回来以后，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特别为您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七夕节的一个特别安排的大计划。我们的音乐里边呢，不只呢会是因为有爱更动心，更加会因为有了 Fairy 乐团他们的全新作品，因为有了 Listen to One 之后，我们可以说让七夕节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了。那我觉得也有必要跟朋友们在这里再去重温一下七夕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它其实也被称之为叫做七巧节，哎，就是七个非常非常巧手的仙女啊，这样的感觉。七巧节这个其实起源呢在汉代，而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会有汉才女常以7月7日穿七孔针于开金缕，人俱习之的这个记载。那么在农历7月7号这天晚上，姑娘们也会摆上贡品朝天祭拜，祈求天上的仙女们能够让自己的针织女工的技法更加娴熟，并且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慧。所以呢，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女孩子们的节日了，然后才会有了乞巧节这样的一个说法，祈求能工巧匠嘛，对不对？但是呢，后来呢，也是根据历史不断的演变啊、发展啊，七夕又被赋予了牛郎织女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爱情传说，使它成为了象征爱情的节日，我们的东方浪漫的最浓墨重彩的一个传统节日。也当然，其实还有很大的一方面程度呢，也在于我们的国务院非常的可爱。因为呢，在2006年的5月20号那一天啊，我们都喜欢用数字来去表达一些事情嘛。520那一天，2006年的520那一天，七夕节就被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哦。你去到吗？没有呢。15:27，来继续跟我们的音乐和节奏来拍拍手，感受一下 DJ Nigel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的混音内容。来自于他的现场演奏，一起来听。稍后跟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一会儿见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餐的节奏，赖床的节奏，优雅的节奏，欧美流行节奏，乐坛热搜节奏，回忆杀节奏，潮流节奏，风尚节奏，优选推荐的节奏，全球百大 DJ 节奏，中文外跨界电音节奏，你的舞动节奏。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节奏驾到，每周末下午四小时直播，只为你带节奏。我是 Mr. 长长小航，我的歌单希望你能喜欢。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七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主播 Mr. 长长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9:31 ，Welcome back，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azor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我们的节目来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第8个时段了，我们的直播也进行到这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七夕特别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当中。而今天晚上呢7:30，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他们的七夕晚会也会隆重登场，到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到时候去看一看哈，因为呢这里边也会包括有王子异和宋雨琦将会共同深情演唱摇滚风格的海鱼恋，张杰呢也会以一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唱出咱们平凡人的这样的一种淡淡柔情跟浓浓爱意，周深也会登场以一首和光同尘为朋友们带来无穷力量，而张韶涵和黄明昊也会首次合作带来 rap 版的刀剑如梦，凤凰传奇呢也会用山河图描绘咱们祖国的壮丽山河，而女团 The Nine 成员刘雨昕还有像是许佳琪谢可寅他们会带来一组红歌组曲联唱，包括像是荣花、万泉河水、映山红以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的经典旋律都会被全新的改编。今天晚上7:30可以朋友们去期待一下这个七夕的晚会是什么样子的咯。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继续期待一下来自于飞儿乐团他们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精彩的音乐礼物，音乐有爱更动心嘛，对不对？那是因为呢上周呢我们的飞儿乐团 FIR 他们也全天打卡了我们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扫楼完美收官。是的，那可以说呢，那今天我们要来公布一个大事件，就是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的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他们集赞成功。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刚刚新鲜出炉的来自于飞儿乐团他们的歌曲纯享版本。可以说在经历过了独家做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之后，也获得了更多的听友们粉丝们的关注，歌迷们也是在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当中也是收听收看阅读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一次集赞的相关活动的内容，而且音视频我们的独家的相关的素材也能够通过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能够找得到，当然还可以呢继续去找一找哈，这像个相关的这种线索，我们能够解锁更多来自于 Listen to One， 解锁更多飞乐团他们的动向以及签名的福利啊等等等等。而下周呢也会有视频彩蛋进行完整公开，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推出了一个独家分享的 FIR 的歌曲的纯享版本，而第一首我们最熟悉的月牙湾伴奏来咯，你会跟唱一下吗？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大家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每一滴雨水，每一滴雨水啊，真的是啊，都可以演化成为我的翅膀。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他们的一些经典单曲，还有他们新歌的纯享伴奏，我觉得此时此刻更加适合大合唱一下喽。《锦绣梦》送给大家。红尘之中，谁依然歌颂？残雪独钟，情话还藏在心中。这也是来自于飞儿乐团他们的全新的唱作大碟《钻石级》第九大碟《钻石之心》（Diamond Heart）。其中呢，用了四 C 的一个钻石的定义，这也是来自于美国宝石学院 （GIA） 带给我们的。目前来讲，全球通行的公认的一个钻石评价标准四 C， 就是 clarity、color、cut and carat。这四 C 代表什么呢？净度、切工、颜色和克拉数。也就是说，这四 C 里边能够让我们把钻石的这样的一种质感跟音乐进行一种结合，无缝的连接。在音乐里面可以听到这光芒跟闪耀，也要感谢一下飞儿乐团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非常神奇的听感。 Fairyland in reality in reality。 那今天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要带来另外的一首音乐作品的纯享版本，来自于 FIR 飞儿乐团带给我们的爱在蔓延时。今天什么日子？7月7日，对，农历七夕佳节，对唱的情绪，对唱的情感，都融汇在这里。 到这里呢，我们会发现的的确确今天这些个伴奏来自于飞儿乐团，他们的全新大碟的伴奏是我们节目当中独家公开咯。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而刚刚那首歌曲呢，哇，我在这里一边听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是眼睛当中啊有一些的小泪花，因为呢，如果你看过这首歌曲，刚刚那首《爱在蔓延时》它的 MV 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被打动，因为不只是旋律好听，词好，另外呢，这个整个的 MV 当中的场景，那些个故事同样能够打动你我，那是因为就真的我有跟他们有同样的这些经历。因为其实呢，在今年的1月21号，也是我的父母他们结婚40周年的日子，我带他们去拍了一组照片。对，妈妈这么多年以来没有穿过婚纱，所以说到人上了岁数之后，再让他们重新穿上婚纱拍一张时隔40年迟到40年的结婚照，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作为子女们最最最基本的一点点的付出跟孝道吧。当然在重温那些个爱恋的时候，我们继续要把爱化为年轻的状态，恋恋送给大家。15:50，本时段最后的一首主打《钻石之心》。